孝武陈皇后，长公主嫖女也。曾祖父陈婴与项羽俱起，后归汉，为唐义侯，传子至孙武，武上长公主，生女。初，武帝得立为太子，长主有力，娶主女为妃，及帝即位，立为皇后，善宠娇贵，十余年而无子。闻卫子夫得幸，积死者硕焉，上愈怒。后又携妇人媚道，颇绝。元光五年，上遂穷治之。女子楚服等作为皇后巫蛊，辞祭祝祖，大逆无道，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，楚服枭首于市。时有司赐皇后策曰：皇后失序，祸于巫祝，不可以承天命，其上喜受，罢退居长门宫。明年，唐义侯武薨，主南虚四侯，主寡居，思尽董衍，十余年主薨，虚作淫乱，兄弟争财，荡死，自杀，国除。后数年，废后乃薨，葬霸陵郎官亭东。